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FM 九七四，就是喜欢听的。FM 九七四，音乐更动听。FM 九七四，就是喜欢听的。FM 九七四，音乐更动听。 Power Music。Power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，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，跟着呼吸，听节奏的强烈，颠覆想象的夜，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。 Welcome to DJ Spring June Grace Power Music， 让音乐 Here's the warehouse Power Music。 好吧，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呢，突然在我的脑海当中呢闪现了这样一句话，就是眼睛一闭一睁，一天就过去了，是吧？好了，那今天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，你在忙碌些什么呢？一天又过去了，今天你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开心的事情，或者是一些看上去比较幸运的事情呢？不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，因为呢你要知道，分享别人的快乐同时也是一种快乐哦。 OK， 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晖，欢迎来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充满着幸运音符的能量音乐啊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旅程咯。首先第一个登场的呢是来自于许嵩，他会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有何不可。我们说总会有一个人山高路远为你而来，所以呢好好的生活，努力的等待你的相遇吧，希望每个人呢都可以过得快乐。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嵩带给我们的有何不可。那充满弹性的咬字，绝佳的律动感，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，诠释着只想为你唱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。所以呢让我们来有请许嵩带给我们有何不可，掌声有请。 希望你快乐，为你唱。 色。 没错，每一首歌曲呢都是记忆的载体，那许嵩的歌曲呢真的是穿插了我们整个的青春啊！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有你也有我的故事，好吗？ OK， 下面这样一首歌很有意思，是来自魏如萱带过我们的一首叫做是儿歌啊，这是一首写给儿子的歌曲。那么在铜管乐器响亮的音色当中呢，交错着此起彼伏的和声啊，充满了百老汇的爵士风格。那那些看似被偷走的时间啊，混杂着突如其来的措手不及，还有毫无头绪，但是也伴随着最最丰沛的你的气息，你的笑容，那就是你的小孩，你的宝贝。那再告诉大家，即便成为了母亲，也仍要藏着少女心的自我。所以那么听听看这样一首来自魏如萱的儿歌。 Fashion 这地方有你。 Now you can read my lips. 独自盛放，自由发光啊！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负荆带给我们的一首，叫做是《硝烟四起》啊。这不仅是一首描述了负荆对于感情态度的歌曲，那充满故事性的表达呢，也让不同身份的女性在这首歌曲坚定自己不依附、不将就、不顺从的信心还有勇气，追寻自己心中向往的爱情，不被爱情当中的依赖所束缚。那无疑是独立而自信的现代女性向全世界公开发表的一种爱情宣言。所以你 get 到他的点了吗？ OK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晖，欢迎光临。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歌手呢，也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，那就是何洁。那在2006年的时候呢，高旗和超载乐队呢发表了一首作品，叫做是现在到永远。那这一次呢，何洁把这样一首歌曲再度翻唱了一下，有别于原曲的摇滚风格，何洁呢用女人独有的温柔与强烈重新诠释了这样的一首歌曲，真的是好评不断。所以呢，我们来感受一下吧。 城市弥漫的青年，你的身影又一次浮现，喜怒哀乐变幻的昨天，就像是一瞬间，幻想是你最美的语言，冷漠是你对我的考验，此的视线，我的爱人，现在到永远，谁会让你坚定信赖，为你欢笑，为你等待，不管是快乐或悲哀，现在 每一个房子是一个家，容纳了我们对爱所有的向往，而我们不能够忘记亲情的基础也是来自于爱情。那即使当你们同时是夫妻是父母，那其中唯一不变的是你们之间独特的恋人关系，永远要记得说我爱你啊，这是一份信任专属的甜蜜眷顾，你知道了吗？那因为真实的爱可以跨越了时光的距离，而你我的每一个现在呢，其实都是永远，要记住咯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，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夏飞带过我们的一首我不想长大。这首歌曲呢以轻柔跳脱的曲风表达不甘被社会世事同化的追求精神，也借此诉说了希望自我坚持和热衷能穿越时间及经历的憧憬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，来自夏飞的我不想长大，听听看吧。

怎么想，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，让窗外变化倒转，反复如常，开往反方向，遇上另外一个他，在那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，不需要伪装，不需要说话，大方表达他所有怀念的立场，像照镜子一样，在拉扯中挣扎，哪一个才是他，车厢，让窗外变化倒转，反复如常，开往反方向，遇上另外一个他，在遥望各自一端的他们，哦，是我，是我， 没错，每个人呢都有各自的人生轨迹啊。当你站在原地回头看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自己竟然走了那么远的路。这是来自光良的一首歌，叫做是反方向啊。这也是一场关于回头看的思考。假如你会觉得生活百般无奈啊，那不妨把人生呢倒转一下，看一看曾经的自己啊。那不需要伪装，也不需要说谎，甚至呢可以表达所有反面的立场。那在我和我的对话当中呢，自我来治疗，然后回到现在，你会发现自己会变得更加的坚强，更加的生猛，同时呢也更加的温柔了。所以呢，来自光良的这首反方向送给大家，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最初的那个自己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啊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于郑希怡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更好的自己。好久没听她的歌了是吗？所以今天我们来竖起耳朵一起聆听吧。 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力量的能量音乐，每个人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在成为那个他之前，你要独自踏上一段一段相对灰暗和恐惧的路程。郑希怡的新歌《成为更好的自己》，或许可以当作那一刻点亮勇气的一盏灯。歌词句句都传达着温暖与善意，郑希怡希望每个人都能不惧风雨，风雨过后世界黑白分明，但是彩色的爱将越发清晰。别害怕，你正在成为你所期待的那个更好的自己。我是 DJ 董鹏，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郑希怡《更好的自己》。 把眼泪藏进每一个深夜里，别让孤独占据每一个梦境，假装着坚强，不愿放弃，远行的人啊，害怕天明，把温柔藏进北极星的眼睛，若用心能找到漂泊的人群，替我送给他一丝暖意，替我抚平他心中恐惧，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就像月亮偷偷会拨开乌云，夜空下你和我等待着真的写入手中的许愿瓶，我们都会成为 OK，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欢迎光临。好了，下面这一首歌呢，为你推荐的是能不能只有我，这是来自于徐佳莹拉拉的一首未正式发行的好歌。没错，夜深人静的时候呢，听她唱这首歌曲，那会不自觉地回忆起自己曾经想念的那段时光啊。所以呢，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献给跟我一样在某一些回忆里留恋的不可自拔的你。来吧，徐佳莹，能不能只有我。 流向我蔚蓝的心门，能不能只有我能焚烧敷衍的诚恳，好让我再一次感受那种最初的甜蜜感觉。 我觉得徐佳莹的嗓音当中有一种催眠的效果哈，只要听她的歌呢，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便会迷恋的不可自拔啊。她的嗓音呢，并不是最特别的，但是呢，会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啊。那听她呢，试图透过音乐来吟唱自己的故事啊，就会有其独特的语气来把我们吸引到歌曲当中，这真的是她最大的魅力哈。所以呢，徐佳莹加油吧！好了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，是一首影视剧的歌曲啊，是来自李琦为电视剧《凤归四时歌》演唱的片头曲，叫做是《为你摘落满天星辰》啊。那整首歌曲当中呢，悠扬的古风奏响了荡气回肠的心事，未休止的心弦呢，为曲子增添了一些愁绪，沧桑有力的声音在这首歌里呢，化作柔情啊，唱夙愿为之伸手摘星的一种痴情。所以呢，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吧，李琦《为你摘落满》。满天星辰，我是春晖，周日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喽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，拜拜。 撰写一段相遇相知，一个情字拨乱心弦，从未休止，一次又一次，心翻涌如潮汐，溢满相思，不顾一切的坚持。无怨无悔是我的事，不枉此事，刻骨在心里的影子是你的样子。纵三千红颜事，只为你而痴，心上都是你名字。我清楚你近在咫尺，是梦变真实，萤火当作星空的那时，你牵绊着我的心事，一生一世，在漫天繁星落下的位置。我的事不枉此事，刻骨在心里的影子是你的样子。从三千红颜事，只为你而痴，心上都是你名字。我清楚你近在咫尺，是梦变真实，萤火当作星空的那时，你牵绊着我的心事，一生一世，在漫天繁星落下。我清楚你近在咫尺，是梦变真实，火当作星空的那时，你牵绊着我的心事，一生一世，在漫天繁星落下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